第130篇，由深渊呼主吟，登圣殿歌。上主，我由深渊向你呼号，我主，求你俯听我的哀悼，求你侧耳俯听我的哀悼。上主，你若细察人的罪辜，我主，有谁还能站立得住？可是你以宽恕为怀，病人对你起敬起爱。我仰赖上主，我灵期待他的圣言，我灵等候我主介于更夫的代代。请以色列仰赖上主，应介于更夫代代。因为上主赋予人子，他必定慷慨救援，他必拯救以色列，脱离一切的罪孽。